港八间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共18000多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76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57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9.4，跌8元；建设银行6.19，跌2仙；盈富基金26.45，跌2.5；友邦保险76.3，跌1.45；中国平安90.95，跌5毫；金山软件系报20元，升1.52；汇丰控股57.75，跌5毫；中心国际10.8，升4.6；美团点评94.45，跌6毫；工商银行5.57，系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7，英镑10.043，瑞士法郎7.909，澳元5.322，加元5.905，新西兰元5.004，欧元8.6076，每百日元兑港元7.1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1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69美元，卖出146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港铁消息先啦，咁以下嘅车站仍然关闭噶，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啦，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啦，西铁线嘅屯门站，咁另外东涌线啦，欣澳站至到东涌站服务暂停，东铁线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啦，服务暂停噶，咁另外港铁啦，咁多条线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暂定先啦，喺晚上10点结束。轻铁嘅705、706同埋751P 线咧，都系暂停。咁港九新界咧都系多处封路噶。咁先讲翻港岛区啦。咁而家封路多咗啲噶，咁包括系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观咸道啦，观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边街、山道啦，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北打街、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铁站对出。告士打道不能够去柴湾方向啦，军器厂街不能左转入下角道，金钟道近住正义道不能够前往上环方向，只系可以左转翻入正义道嘅啫。咁而喺九龙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啦，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嘅交界封咗，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啦，康庄道嘅北行，红隧近住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启田道近住德田街，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华街啦，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芜湖街只可以转入去七贤道北同埋畅运道噶。咁而喺新界啦，新运路同埋志昌路嘅交界，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吐露港公路近香港中文大学一段嘅来回方向。上水的石湖墟一带包括埋啲大街同埋细街噶，咁另外马会道都封闭啦，大埔公路大埔坳段近住松涛角同埋大埔科学园路都系封闭噶，咁而家多条巴士线同埋港铁嘅部分巴士仍然系暂停服务啦，咁你可以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啊咁多条隧道啦，咁就比较挤塞嘅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翻。东区走廊即系上翻北角方向啦，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咁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咧，排到去东港中心。咁 在路面方面，由于连翔道和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挤塞，所以影响到三号干线出回去尖沙咀，近奥运站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弥敦道窝打老道交界一带挤塞。而在港岛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和士美菲路去坚尼地城方向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入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御龙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去到3:00，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请嚟呢一队嘅嘉宾咧，佢哋首新歌咧，我系好想听 live version 啦。一收到嗰首歌，一听第一次嘅时候，我话啊，你 live 点唱咧？咁 你咁个谜底终于解开啦。咁 系啦，我哋今日嘅嘉宾系 Blaster，Hello。系啦，新歌咧，可能我都谂紧点读啊，因为平时我哋读系嘻哈下起噶嘛。 系。 佢哋而家个新歌嘅歌名，你读一次啦。 下嘻哈起 啊！我可能又系咪我哋有 generation gap 啦？而家新嘅讲法系咁嘅咧，同埋中间咧，其实系有好多一啲诶生 effect 摆咗喺度嘅，所以我先估点样唱到咧？究竟你讲乜嘢咧？喂，介绍下你哋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先，好听，我中意啊！ 系啊，咁呢首歌其实就系讲一啲敷衍人啊，或者即系讲啲冇营养嘅说话，冇乜重点咁。咁呢首歌就系讲啲人讲废话嘅。咁然后我哋有个愤怒嘅感觉，但系咧你就嬉笑怒骂啲咁去话佢。咁所以咧啲歌词里边咧，其实咧就唔同嘅人因应个情绪嘅唔同啦，即系可能有啲人高啲，有啲低啲啦。喺个 live 里边咧，咁希望。即係希望啲聽眾啊，如果會睇我哋嘅 live 嗰陣時咧，佢哋將佢哋心目中嗰個字去唱出嚟，就係咁。 我哋話呢首歌好啱互動啊嘛，同台下觀眾。 係啊， 係啊， 成surprise 啊， 喺適當嘅位置補字入去咯。 係咯，喂，咁但係呢首歌係幾時寫嘅咧？嗰陣時其實係。 其實呢首歌寫咗。 阿俊講啊， 係啦，即係我諗由最初 idea 到出面世啦， 係 我諗都差唔多年幾兩年前嘅事嚟嘅。 係， 因為最初個 idea 其實係阿軒有一日我哋傾偈咁樣，咁佢話佢以前舊。上司啦，咁就係屬於一個執行部嘅人員，咁咧就成日俾啲行政部嘅人員咧就嘻嘻下嘅佢，咁佢就覺得好憤怒。跟住我聽完之後，就發覺，差唔多基本上你投身社會又好，你讀緊書都好啦，其實你都會生活，你都會遇到呢啲咁嘅人喺度啦。咁我就唔應該要為呢件事寫一首歌，咁開始。創咗呢一首歌啦， 係啲人成日都話一隊樂隊都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啦。你哋隊 band 入邊有冇一個係特別多呢啲？ 我陳英咗， 自己 rap 仔 係。 你係邊類型嘅係何起嘅嘢？你淨係會講？ 唔係因為咧，其實我就好怕悶嘅， 係 即係有陣時見到可能大家即係喺度，譬如等緊我哋做，可能。 咁我得闲我就会讲下啲废话啊，可能无聊可能整下佢啊，掹下佢头发啊，或者喂轩啊，不如你试下整个孖辫俾我睇下，即系 呢个唔系废话，我都想睇。 咁阿轩佢就会有啲对策对付我呢个比较废话嘅人啦，咁就你试下一次啊，阿轩扎孖辫， 唔好意思，我跌咗嘢，咁就。系，因为我上网专登睇嘅，点样去应付一啲讲废话冇营养嘅人嘅，咁喺嗰个 moment 你又唔可以落佢面，喂你唔好废啦，咁系咪？即系唔会咁噶，咁唔好意思跌咗嘢咁。咁所以喺 band 房咧，我真系有阵时咧，真系觉得自己会执嘢执到腰骨痛，即系会咁嘅情况。 佢要上网 Google 揾如何处理啲无聊嘅人，呢件系一件极其无聊嘅事。 佢真系冇应付佢啲队员啦，系真系好认真地谂法。我点样可以吃走佢咁样？ 你谂我几烦？ 尊重，我尊重佢啊！你最咁烦，我都会尊重你。 喂，但我想问下 Anton 而家系咪仲系有一份正职咁样噶？ 系啊系啊。 咁、 啊、 你做玩呢首歌嘅时候，会特别有一种投入感咁样？ 有 系。 不过咧即系我公司呢家就好少少啦，即系冇咁刺激嘅，系啦，即系冇嗰种系何吃得咁紧要嘅程度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即係我個感覺都係社會嘅問題啊，或者成個生活嘅問題多過翻工嘅問題咯，我自己覺得。 係啦，咁啊 Ken 咧，你今次玩呢首歌嘅時候，你嘅感覺又如何咧？ 其實就好釋放到啊，因為點解講翻我哋要係依個時間話派依隻歌，唔係派其他歌啊？就係因為我哋嘅生活日日都俾人喺度嘻呵下氣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啊，我哋一定要咧揾一啲嘢抒發下。咁我哋又唔會做啲咩，我哋最強項就係寫歌。系啦，就系或者系可以希望可以代替到大家，可以讲到心里边嗰口嘅恶气啦，咁样所以就系有呢个感觉，可以抒先系听自己只歌抒发翻都可以。 系，同埋因为我中意佢个编曲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讲一个系大家都有种嬲嘅感觉啦，其实可以好行噶嘛嗰单嘢。但系你哋系选择咗一个系轻松啲嘅成个 arrangement， 因为我哋个形象就好难呢个 heavy metal 啊咁啊，所以咧 唔系有见阿轩先得嚟一头长发大佬 攞嚟拼 咁嘅样咯，佢而家。染个绿色就得噶咯， 我真系 唔系。其实我谂嗰阵时，因为首先我哋自己本身中意嘅类型啦，都系比较funky 啊，或者一啲 jazz 啲咁嘅嘢。咁我哋即系我哋都唔系好幻想到我哋喺台上面系咁挫，系咁挫歌，因为点样咧？呢个一嚟啦，二嚟就我哋自己本身个喜好问题啦。即系我就算好愤怒都好啦，咁可唔可以转个角度休佢一物咧？ 系 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表达我嘅愤怒啊，咁尝试用一个我哋可以话系一嚟中意嘅方法啦，二嚟就系比较擅长啲嘅方法去做嗰件事嘅。 OK， 嗱，我哋而家呢个开时候谂一谂，你嬲嘅时候想发边一个单音？因为咧，因为你听住佢哋唱呢个 live 嘅时候，你就可以 jam 落去。究竟你讲乜嘢嘅时候？究竟你想发出一个点样嘅声音咧？咁你可以准备一下。我哋先将个时间交俾 Blaster， 有佢呢首嘅新歌啊，《夏气何气》啊。 输入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耗于无谓言谈？ 嘟嘟嘟嘟， 啊？ 精彩， 系啊！ 呢个真系好考呢个队员之间嘅默契啊！真系，感觉上你唔补俾佢咧，佢就自己唱其他字噶啦。 所以我要准少少个位。 系咯，喂，同埋 Rap 仔，你嗰啲特别系声效，你揾咗几耐啊？嗰啲 因为平时即系我真系好无聊， 底 咁多年时够啊， 系储落嘅弹药嚟噶，系即系细个咁你即系如果即系有翻咁上叫做无聊啦，好似我咁啊，即系你会谂翻以前 ICQ 嗰啲，咁嗰啲，即系呢啲， 好耐冇听过呢位，你谂下我几耐冇玩过 ICQ 呢样嘢？ 你睇你两几老？ 你冇玩过嘅，真系，我哋仲记得呢把声都好了不起啊，已经 系啊，因为真系即系嗰啲声，我觉得一嚟啦都冚到去嗰隻字啦，因为我两粒音啊嘛，咁啊之后再加啲可能有啲两三粒音嘅嘢，咁啊可能扮下啲可能啲唔同嘅声音，可能动物嘅声音啊，或者系一啲可能系啲。喂，即系可能类似咁嘅嘢，喂喂，唔好讲啦，喂，即系可能类似咁样嘅情况，或者有另一个味道咯。 OK， 同埋最紧要唔可以笑啊嘛，你唱呢个 系， 即系忍笑都好难噶。 如果突然间有一种冇 rehearse 过，但系突然间用新嘅声音出咗嚟嘅时候， 系 几咁诡异咧？ 嗰个反差会大啲咯，即系我。 会静咯。 喂，但我想问一下，咁今次其实嗱，监制方面啦，你自己有份啦，咁另外有位系阿 Jeremy Chang 啦，同埋有阿伟嘅，咁佢哋两位监制有冇俾啲咩 insight 你哋做呢首歌嘅时候咧？ 我谂 Jeremy 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因为呢首其实首先啦，咁我哋去到即系已经创咗两张专辑啦，咁其实去到呢张专辑。新嘅呢一首歌啦，其實我哋個監製已經俾我哋嘅自由度好大，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話，我哋想咁，咁佢就係問你哋點解要咁，咁我哋答到佢點解要咁咧，其實都可以過關嘅。咁但係Jeremy 咧，今次咧就係幫我哋主要係一啲生意 flat 上面做手腳嘅，咁因為其實最初我哋都喺度苦惱緊，究竟落啲乜嘢好咧嗰個位，咁後屘 Jeremy 就話，咁佢就揾咗一堆嘅生意 flat， 然之後就成功地填補咗落去，令到件事。就十分之精彩 哦！ 其實我哋都覺得可能合作咗好多年咧，佢已經好有默契噶啦。咁嗰個效果，我哋第一次聽咗，哇！非常之好、啊。 我聽歌咧，其實咧係反而係想追下一粒係咩嘅生意 fat 嘅，因為佢每一個生意 fat 都好有心機，每個都唔同嘅。我自己反而就聽呢、這個，唔係聽自己隊友嘅樂器咯。 拋棄咗隊友， 我自己都係喺即係佢一整完咁，我哋 email 聽佢個 mix 嗰陣時候，跟住我即刻 WhatsApp 翻佢，哇，好正！我尤其是最中意最後嗰下。哇！真系嗌出嚟，你喺一首歌最尾应该系最高潮嘅位置，听到一把咁嘅爆开嘅声音，嗰、那个如果系现场咧，咁我喺度唱紧第二个字嗰阵时候，你要跟翻嗰、那个 ，OK， 好高音啊， 练下咯，你得嘅， 我练下， 你咁得闲咁无聊。 嗱，所以头先我哋听咗咧就系 live 个版本啦，咁所以 studio 版咧你就一定要自己上网，系啦，去啲串流平台啊，诸如此类嗰啲 YouTube 啊，即系你自己听翻。 其实可以听松动音乐嘅，因为我哋都送咗好多次。 Oh, yeah. 喂嗱，但系今日咧，我哋呢一个 live 咧，佢哋都拣咗一啲佢哋自己中意嘅作品，上嚟用佢哋方法去演绎嘅。有一首咧系楼上来的声音。 其实因为我哋夹 band 嗰阵时咧，咁。你是会听到即是楼上或者楼下其他 band 的声 音的。同埋同埋有一样 唱烂啦。你下年害了你。 他们的解释是令我勾了嘴我想讲。 唔係，做咗你嘢嘅，做咗你 想講就係，因為其實咧，我哋咧好，我哋最初認識阿軒嗰陣時咧，佢好中意扮張學友唱歌嘅，跟住咧，跟住係啦，跟住之後咧，但係我哋一直都唔敢去出 show 玩張學友嘅歌，所以咁，但係今次最後我哋話，誒、哎、算啦，放過你啦，我俾你玩一次啊， 你可唔可以試下個他字啊？ 他熄掉晚灯，因为我好小个系听呢个 L D 噶，即系嗰啲雷射天鹞嗰啲咧。咁我爸爸就即系成日播嗰啲，我咪跟住唱咯。离开以后啊，嗰啲系我谂我应该未变声，唱到变声咯。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嗰种。 我哋跟住嚟將佢介紹俾阿波成認識，波成哥係有呢個興趣。 係啊，即係我發覺好多朋友都因為你聽歌嗰陣時候，你嗰、那個聲音你好想記住咁，就係咁樣咯。 嗯， 係好值得記住嘅聲音嚟。 咁我哋不如呢個時候睇下佢有幾次張學友啊。 好啊， 我哋嘅將時間交俾 Blaster， 咁啊有佢哋演繹嘅呢個版本嘅《樓上來的聲音》啊。 楼上来的声音，楼下来的声音，谁共谁影在做什么？不要紧，喧哗作乐，为何如此吸引？宁静时的声音，仿佛飞不走的蚊，混杂着内心的噪音。今天假日。为何毫不吸引？正处在家中，竟有压力，就似担心失去家姐，宁愿日日夜夜大声播情歌，真不真实也好过，如何能将？作当恋爱进了又退，从早午晚都拉锯，哪有乐趣？何不躲进浴缸里痛快地流泪？如何能将恋爱当工作进掉下去？从早午晚找不到半个伴侣，何不休假像清水一般空虚？处在家中竟有压力，就似担心失去家姐，情愿日日夜夜大声播情歌，真不真实也好过，如何能将恋爱当工作奋斗下去？从早午晚都拉锯，哪有乐趣？进浴缸里痛快地流泪、哦、如何能将恋爱当工作奋斗下去？从早午晚找不到半个伴侣，何不休假像清水一般空虚、哦、如何能将工作当恋爱进到又退？从早午晚都拉锯，哪有乐趣？何不躲进浴缸？ 像清水一般空虚。人为何不开心，想一天到晚兴奋，但愿做什么都满分，讨好众人换来自己讨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环有快闪活动，大批人在北打街一带聚集，期间一名男子怀疑因为政见不同与人争执及后被打。下午两点几在北打街和德辅道中交界，一个身穿蓝色衫的男子同人口角，惹嚟附近人士不满，其后有多人向他拳打脚踢，又用雨伞打他，旁边有人开遮阻挡拍摄。被打的男子鼻同口流血，多人劝他离开，但他拒绝。男子一度拨打电话，之后有人带他进入一间银行暂避，多人站在银行外，职员随即闩上玻璃门，有义务急救员入内为他治理。防暴警察几分钟之后到场，进入银行内视察之后，清理马路上部分的砖头，水炮车在附近戒备。另外一个着住传媒反光背心的女子头部受伤，坐在路边，有义务急救员为她包扎，自行上救护车。有网民发起港岛东快闪集会，大批市民中午在太古坊港岛东中心外的空地聚集，之后走出英皇道，占据全部行车线，又以巴士站牌和栏杆等的杂物架设路障。有黑衣示威者将地下的砖头掘起抛出马路，又不时高叫口号。期间有人在英皇道旁的大厦高处掉下物件。下午大约两点之后，聚集的人群逐渐散去。建制派和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动议休会辩论议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暂停会议处理。民建联陈克勤动议休会辩论，讨论政府平息乱局的措施。他表示近日出现暴力示威活动，有人破坏铁路和陆路交通系统，多处纵火，乱局未见平息迹象，有即时危机。何君尧亦都是动议休会辩论，讨论政府止暴制乱的工作，以及建议引用紧急法成立止暴制乱中央统筹委员会。民主派欧诺轩的休会辩论议案就指出，近日多人因为冲突受袭死亡，警方进攻大学，亦都有人在荃湾和上水袭击示威者，要求讨论应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销过时的暴动法例，落实全国人大八三一决定以外的真普选，撤销对被捕示威者控罪。认为如果政府积极回应五大诉求，可以解决大部分的民怨。网上有消息引述 Now 新闻话，政府将会宣布引用紧急法实施宵禁令。 Now 新闻台发表声明话，并没有作出相关报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6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63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9.4，跌8蚊；建设银行6.18，跌3仙；盈富基金26.45，跌2.5；友邦保险76.4。 3跌1.45元，中国平安91.05元跌4毫，汇丰控股57.8跌4.5元，金山软件19.94升1.44，美团点评93.75元跌1.3，中芯国际10.88升5.4，工商银行5.58系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73，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1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13美元，卖出1,46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机场快线，机场快线由今晚的8点开始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来回服务，是中途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在晚上7点开始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维持正常，截止的时间就是航班起飞之前的90分钟。另外呢，在港岛方面，上环西港城总站至到金钟港铁站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已经暂停，就是介乎上环西港城总站至到金钟港铁站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已经暂停。至于封路的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和般咸道，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山道、干诺道中近交易广场、北打街、英皇道近住港铁太古站、告士打道是不能够去柴湾方向、军器厂街不能够左转入下壳道、金钟道近正义道不能够前往上环方向，同埋只可以左转入正义道。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联合道近住浸信会医院，过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卫理道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公主道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渡船街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天桥，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天桥。另外就是康庄道北行，海底隧道近住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启田道近住德田街，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芜湖街，芜湖街只能够转入七咸道北和包括畅运道。还有就是新界新民路和志昌路交界，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吐露港公路近中文大学来回方向，另外就是上水石湖墟一带的道路，包括了马会道、大埔公路、大埔教段近住松涛角、创新路、大埔科学园路，以上这些路段都是封闭或者是受阻的。隧道情况，现在东隧在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相当长，去到和富中心。另外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西区的域多利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是挤塞，龙尾去到中星泳棚，后些少近住大口环道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域多利花园。另外城西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坚尼地城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近住奥运路一带，是近住奥运路一带啦，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就过咗东京街西，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上桥位嗰度咧，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排到去沙福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离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嘅人生。加埋政府嘅2元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思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有所为活动计划， 啊3183-9099问下啦。 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以个性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 骚动音乐。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点零钟，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阉住阉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3点半钟之后嘅 show 做音乐咧，我哋今日继续有 Blaster，Hello。咁啊，头先有 送走咗张学友啦， 佢哋唱咗个楼上来的声音啦，咁样。但我觉得其实好有趣就系佢把声咧， 系 我佢落碟嘅时候把声，我成日觉得系靓仔啲嘅。但系佢今日现场听佢嘅时候咧，佢老味好重， 因为佢真系录咗好耐啦，呢只歌 系啊， 录咗好耐啦，系咪上年年尾定年头嘅事？ 今年年头， 今年年头系。 你呢一年发生咗咩事？ 系咯，系今年年头啫，你大半年前发生咗啲咩事？你咁苍老啊，个人啊， 俾个社会摧残。 冇错冇错，嗌咯，爷嗌咯，即刻拆咗啦。 咁好咯，睇下佢哋音樂上面會有啲咩嘅新嘅可能性啦，咁樣。喂，但係頭先首歌係好聽嘅，但跟住佢哋揀咗一首咧，我都係 surprise 嘅。 我真係我見到呢首歌嘅時候，就諗係咪我唔識嘅嗰首咧？因為我實在估唔到佢哋嘅風格會唱啲咁温暖嘅作品啊！ 憑著愛喎， 係其實我好中意聽盧冠廷先生嘅作品嘅，因為佢好多 melody 都寫得好好，咁我亦都會睇佢嘅一啲專訪啦，因為佢點樣去 share 佢喺創作上咁樣咁嘅即係佢創作個嗰個諗法啊。咁我記得最深刻嘅就係音樂人冇理由寫唔到歌嘅，你求其攞份英文報紙，你可能掃個 code。咁講嗰個英文嗰啲字，你就可以有個 melody 喺度㗎啦，咁樣。咁所以我再聽返嗰啲 melody 係好行雲流水，好順嘅。咁呢首憑在即係除咗 melody 之外，佢嗰個意思其實就係我哋自己夾 band 都係啦，即係玩咗都十年啦，咁實會有一啲support 咗我哋到依家嘅人咁樣。咁其實我相信我哋嘅作品係嚟緊都係要報答返佢哋啦，所以全部都係多謝佢哋嘅支持囉。咁中間一度我特別想踢嘅，即係高高低低彎彎曲曲中跌到。咁話曬我哋都成兩年半好似冇乜歌牌嘅，咁希望出返嚟之後就可以再出返嚟。 出唔到位嘅， 即系再推出新歌之后，咁样就可以等大家有多啲，即系有唔同嘅风格俾到大家。咁所以专登试下玩一啲之前好少玩呢种感觉嘅歌。 系咁，但系其实过去呢两年几嘅时间，系大家系沉淀紧啦，定系揾紧新嘅方向，定系一个咩嘅过程咧 ？Blaster， 我谂其实沉淀啊，揾新方向都摸索咗好耐，因为我哋始终即系我哋出咗两张专辑啦。咁跟住之後，咁兩張之後，其實我哋已經有好多我哋以前一直想 想玩想试嘅嘢，咁其实都试过啦。咁就第去到第即系如果再嚟。我哋想出第三张专辑嘅时候，咁嗰啲歌我哋会觉得，嗯，点样可以再突破多啲咧？咁喺呢啲时间，其实揣摩咗好耐。咁即系话我哋系呢两年半，其实我哋都大大话话都制作咗，我谂三四十首 demo 都有啦、嗯。不过啱唔啱用，好唔好听就系另外一回事啦。咁我谂喺呢啲重重复复时间喺度消磨咗好耐咯。 其实如果你话系谂住第三只专辑之前嘅笔记咧、嗯，其实应该就系由原地嘅。 嗯，哇！翻到去咁远啊！ 系啊，所以系即系真系岁月不饶人噶，有啲嘢即系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其实我哋有阵时 plan 咗一啲嘢，但系反而可能系到某啲嘅情况、嗯，你觉得原来唔适合，咁咪要再摸索咯。 但系你哋倾嘅时候咧，意见一唔一致噶？定系其实都系好大分歧噶？ 當然有分歧，都幾大添。因為其實我哋揀當初其中一個好大分歧就係究竟我哋上一批係遊園地啦。咁其實遊園地對我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咁、嗯、究竟我哋試翻啲新嘅，即係呢個同我哋原本嗰個核心歌路，我、嗯、即係我稱之為核心歌路啦。啊，好 goofy 嘅嘢係有啲應該係繼續啊咁樣去呈現一啲新嘅嘢俾人啦，定係抑或走翻我哋？最最最核心嘅可能一啲 goofy 嘢啊，或者之所謂一啲 fun 嘅 jazz 嘅嘢，咁邊樣好咧？其實呢一 part 我哋都爭拗咗好耐，咁跟住之後，最後隔咗咁耐，我哋因為個話題嘅問題啦，即係個內容啦，二嚟就係我哋最後都係想啊，我哋應該將我哋最玩味嘅嗰個態度同埋嗰樣嘢再一次呈現翻俾觀眾睇先嘅，咁所以就都係決定就呢首啦。 OK， 咁你哋喺度揾緊新方向嘅時候，咁因為譬如頭先阿軒你都有話啊，我好欣賞盧冠廷啦，咁佢會睇住英文報紙就聽啲歌啦，你冇用嗰個方法啦？你哋 有啦， 有啊，係啊， 阿俊都有， 我哋都有試過，因為有陣時候我哋會都會老閉塞啊，或者我哋、啊，因為我哋係有少少無所不用其極嘅，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即係我哋會咩方法都試咗先咯。即係可能我有歌詞先諗 melody， 又試過啦，亂咁 up 一啲 melody， 跟住之後先至再 arrangement 又試過啦，甚至可能睇住啲，我哋試過最黐線咪就係攞住本報紙，跟住大家輪流 up 一句，跟住哼個 melody 落去咯。當然好唔好聽一回事啦，但係我哋會試， 係啦。扎軒咧有個比較過分啲嘅一個句子嘅，都我哋。都其實錄咗碟嘅嗰句咧，可以講嘅就係、是、I go to school by bus， 係 冇錯。 You go to school on foot， 咁就係一個 melody 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之後嘅歌。 唔係，即係呢個係變成 主題係咩咧？即係聽歌學英文 嘅。唔係，因為咧個劇係 demo 咧，係喺個 demo 嘅時候錄嘅時候就係、是、I go to school by bus， 就要 go to school on foot， 係個 demo 咯。咁但其實填咗詞㗎啦。 寫個 demo 嗰陣時諗住啲咩咧？就係、是、因為如果你齋諗 melody 咧，就會有難度嘅。我覺得，因為你好難度咪發蘇咁樣噶嘛。咁我就不如就揾一句英文好順嘅，係人都實會識嘅咁樣。咁然後就彈住個 chord， 彈住個琴 ，I go to school， 即係咁，即係咁。 为咗等佢唔好泄露太多，我哋将个时间交俾 Blaster 同我哋唱咗呢首《凭着爱先》。 脚的弯路，曾受骗，谁来倾诉？遇过很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始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更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 终于我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察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虽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察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劲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察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劲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未惧怕一生的波折磨练到终 估唔到，我哋谂下今日几嗱，听过三首啦，三首都几唔同风格。 系啊， 系咯、 啊。同埋呢一首，我头先都忍唔住我话，如果教会系唱成咁嘅话，我应该会成日忍唔住翻去。因为我真系第一次听呢首歌喺教会听到嘅。 系、哦、啊。 咁、啊、当然唔系唱到你哋咁啦，系、啊。 即系你嘅意思喺教会里边听到有人播定有人唱？ 唱 。多谢佢啊！多谢佢，真系。 吓、啊？点解要多谢佢啊？ 哦，因為我成日會覺得我哋歌應該係唔 係你嗰首啊，係彭卓嘅。 Sorry，Sorry， 我想問喺教會點解會聽到下氣何氣啊？同埋佢哋裝一攝個咩字落去代替你個生意 friend 啊？點啊？呢班人 啊！我知神。神讲， 你讲乜神讲嘢咁啊？ 哦，你老友神讲乜嘢？ 我系游原地紧咯，即系呢个 系冇呢啲意思。 喂，咁我想问啦，咁而家有你哋系接住咧，即系算系新碟嘅第二首现世嘅作品啦。咁嚟紧呢张碟系准备成一个点样嘅过程咧？其实而家系。 其实依家都有一半嘅歌系录咗嘅， 系 跟住之后就嚟紧会希望可以加快手脚完成埋剩低嗰啲啦，系啦，咁啊希望可以喺下年出到专辑嘅，不过希望讲得似个变化啦， 系，咁系因为都可能即系社会嘅事可能又打乱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啊，诸如此类咁样，但我几期待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开 show。 哦，系啊， 系啊， 我谂其实 live 表演就已经好令人期待啦。 系啊，嚟紧最近期会唔会有啲 show 诸如此类可以见到你哋噶？ 嚟紧十一月 ，rap 仔 暂时十一月会应该有一场 show 嘅，系啦 ，full band 嘅 show 嘅。 OK， 你哋开多啲呢啲 live 啊，诸如此类啦，系咯、啊。因为头先我净系听，哇、啊，今日唱死丑唱，我唔系好够 啊，真系有呢种感觉噶。同埋都想听下佢哋唱其他唔同 style 嘅歌会系点样咯。 系，你哋最疯狂试过教边类型？ 系啊， 你哋最我哋 Jam 有一首歌叫《兩皮幾》， 哦，嚇，正啊呢只《 兩皮幾》。 系系咩嘢类型嘅嘢咧？ 唔系，好 core 咩嘢 ？hardcore 啊！ 咁我 个原唱系边个啊？ 个原唱 系我咯。咁点解系咁咧？因为嗰一日咧就有啲愤怒嘅，咁就屋企咧即系阿妈咧要买咗一个两皮几嘅吸尘机咁咯。咁我就喺度谂，两皮几嘅吸尘机可以吸到系咪成个地球吸咗去咧？明明啊，咁我就有啲愤怒，就同 Ben 友讲啦，我要将呢个愤怒宣泄出嚟，跟住佢就阿 Web 就跟住住讲，就系咁啦， 俾晒啲家用你同我买部吸尘机，咁样系女仔。 我希望我妈妈系 佢哋系无限可能嘅，我 真系咁样唱啊，两皮佢。 所以有时创作呢样嘢真系源自我哋嘅生活咯。 佢哋系我见过最地嘅 band 嚟，数阿妈都可攞嚟做歌，好过。 所以我期望你哋将碟啦，首先，我想知头先 I Go to School by Bus 嗰一首歌出到嚟系变咗咩啦？ 两皮几都想听啦， 两皮几我想听啦，同埋真心地期待你哋有快啲开 show， 因为我都几想睇下你 live 嘅一个嘅演出，系啦。今日最后咧 ，Blaster 就会拣咗头先佢哋有提过噶啦，就系嚟紧。呢一张碟嘅第一 plug 就系游园地啦，我哋可以收翻头先嗰种怒火，听下佢哋呢首作品。今日多谢晒 Blaster，Thank you。 有快乐游园地，旁人看着我，我都不理，全程发梦，我没法抽离，神情与动太多，仿佛在唱 K， 耳塞中响起，声音凄美，哪里有快乐游园地。中等你，让我戴着耳机， yeah， 什么都不理，让我开启播放器，找到了快乐游园地。旁人看着我，我都不理，全程发梦，我没法抽离，神情与。唱 K， 耳塞中响起，声音凄美，这里有快乐游园地。 人看着我，我都不理，全情发梦，我没法抽离，神情与动太多，仿佛在唱 K， 耳塞中响起。我有我继续游远地，我有我继续游远地，这里有快乐游远地。 中美两国世界的利益是双方而不是单方的利益所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9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70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元，跌7.4；建设银行6.17，跌4仙；盈富基金26.55，跌1.5；友邦保险76.4，跌1.35；中国平安91.05，跌4毫；汇丰控股57.9，跌3.5；美团点评93.65，跌1.4；金山软件19.9，升1.42；港交所242元。跌2毫，中芯国际10.9升5.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7，英镑10.054，瑞士法郎7.917，澳元5.326，加元5.906，新西兰元5.008，欧元8.61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1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1美元，卖出146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港铁消息啊，以下车站咧就关闭咗噶，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啦，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西铁线嘅屯门站啦，咁另外东涌线欣澳站至到东涌站服务暂停，东铁线咧就大围至到罗湖至到落马洲站咧服务暂停噶，咁另外港铁各线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都会喺晚上咧10点结束，暂时系咁先啦。咁另外輕鐵咧705、706同埋751P 咧都係暫停噶。港九新界仍然有多處封路啊，薄扶林道介乎蒲飛路同埋觀潭道啦，觀潭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邊街、山道啦，江樂道中近住交易廣場同埋北打街，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鐵站啦。军器厂街不能够左转入去下角道，金钟道近住正义道不能够前往上环方向，只可以左转入正义道。而在九龙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咁啊，加天桥两个字噶。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嘅交界啦，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康庄道嘅北行，红隧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嘅来回方向， 启田道近住德田街，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芜湖街只能够转入去七咸道北啦，同埋畅运道封闭。喺新界啦，新运路同埋志昌路嘅交界啦，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一段嘅来回方向，上水嘅石湖墟一带嘅道路啊，咁包括埋啲大街细街噶。咁另外马会道咧都需要封闭。大埔公路大埔教段近住松涛角、创新路、大埔科学园路都系封闭噶。咁电车咧，咁啊晏昼嘅时候咧，上环嘅西港城总站啦，至到金钟港铁站来回方向咧，又暂停翻服务噶，就系电车有封路噶。咁另外巴士啦，多条巴士线同埋港铁嘅部分巴士都系暂停服务啦。咁留意翻运输处嘅网页。咁而家路面方面咧比较挤塞，就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咁由于连翔道同埋丽翔道去油麻地挤塞，咁所以影响到三号干线啲车去唔到啦。龙尾排翻去君汇港。弥敦道、窝打老道交界一带挤塞，咁而家讲到啦，域多利道去翻上环方向啦，同埋士美飞路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咧就挤塞。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一段挤塞，排到去御龙山；大老山公路啦，去翻泽祥街咧都系挤塞。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格里拉酒店对出。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啊，香港入口去柴湾方向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城市花园。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远离烟酒，少食盐油，多菜少肉，日日运动，健康精明之选就系咁简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当你见到 M-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嘅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嚟同我哋一齐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系香港高水准嘅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牵手四处困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当下，不怕肉麻那惊险之旅记得吗？泥机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雪花，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装微软若似暖牙。齐迎战吧，余生照顾你别放下，愿替你招架，重重狂澜雷鸣雨打，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

谁能夜夜笙歌？逐寸逐尺挤压，对象亦出错，但你仍然信我可会像在浮沙挣扎过。 星河企划，企划 好啦，嚟到今个礼拜嘅星学企划呢，我哋揾嚟有冯允谦啦，嗨。係啦，咁就 recap 一下佢同系科大嘅一班同学呢究竟个合作系如何嘅。 係呀，追到我哋啦。 係 呀。开心先。 开心啦。其实想问呢个节目系咪已经出咗街 㗎咩。喺12月1号嘅时候呢，就一连六集呢，就喺港视31嗰度呢，就会系 video 版。咁我哋而家呢个呢只系叫前哨战，咁大家即系引下啲人啦咁样。咁所以今日你嚟呢，就要引掉啲人去睇你嗰集啦咁样。 OK， 因为我已经知个结果系点啦。 因为呢先前佢哋有一次 presentation 啦，就係八间院校同埋佢哋八位歌手呢，咁就係要面对我哋係三位嘅嘉宾啦，又唔需要评判嘅嘉宾囉。 係啦，前辈囉。 係啊，陈明生啦，周国峰啦，同埋徐源啦，三位。咁喺嗰次 presentation 入面呢，佢哋就係对你同科大嘅同学呢一个 project 呢，就係觉得係嘩好好啊。 唔係好好嘅，几好啊。但我可以讲我係好满意囉。 Yeah, 你讲下个满意同埋有几好啊，其实今次同佢哋玩。 其实初初我哋拍条片嘅时候，其实我哋系有几个 idea 嘅，咁、我哋最终就讲翻个 idea 系拣咗边一种啦。咁、个 project 就系、我哋就想同啲公公婆婆做一件好有意嘅事， 系 咁就系、去嗰度就同佢哋玩啲 VR 呢个科技啦。因为我发觉好多公公婆婆其实佢哋咁老，佢哋好少有机会去出去其他嘅地方去建立其他嘅地方去玩，咁所以我哋於是就諗咗度咗一个 idea， 就係不如我哋带佢哋玩呢个 VR， 咁所以佢都可以接触呢个世界啊，咁就又同埋佢哋一齐唱下歌，点讲嗰种满足感係真係，我唔知做其他嘅，我可唔可能做音乐可以俾到我，但係我觉得你令到其他人开心，见到佢哋个即系佢哋个眼神啊，各样佢哋笑咧，系令到你嗰、个人生可以即系好似有 meaning， 好有意义咯。唔系净系因为平常我哋即系我哋唔会谂呢啲咁样，就系工作谂自己谂， yeah. 哎呀应该要做咩，令到自己个事业会更加好啊， yeah. 又点点，唔会好理其他人嘅。咁但系你做咁少少，即系做咁少少嘅嘢，即系去嗰度净系同佢哋唱下歌，玩下游戏。Yeah.佢哋係已經好開心啊！所以我見佢哋嘅時候，我哋完成咗嗰一日咧，雖然係有啲攰嘅，因為我哋係做咗四個唔同嘅 session， 咁四個 session 就係揾一班唔同嘅老人家入嚟，就同我哋一齊玩呢個遊戲啊！咁、所以嗰一日係拍咗都好耐， 全日啊，差唔多，因為佢哋入到去大澳嗰度咧，咁佢哋幾個主題嘅、因為馮允謙咪做咗機師嘅，係 Captain J， 係啦，咁啊上嚟咧就要即係 greet 啲婆婆啦，真係，我哋一陣咧仲去邊度玩啊嘛，咁啊戴一戴翻個眼罩先啊嘛，咁然之後我哋就帶大家去巴黎啦，咁啊。 呢个 我做咗嗰场戏做咗四次啊， 系啦，所以佢打四个 tour 嘅嗰一日系啦， 同嗰日系狂流汗咯， 系虽然喺室内， 系啊室内，但系流好多汗， 你冇好紧张啊，因为 又唔系紧张，系好热啊， 系 要腾嚟腾去玩呢个又玩嗰个，要唱歌要点 系 攰嘅，但系真系我觉得令到我想做多啲，希望做多啲善事咯，帮其他人咯，因为真系呢个世界其实好多人都需要。人哋幫 嘅， 同埋你做咁少嘅嘢，抽你一日時間，可以令到其他人開心。咁我覺得令到你人生係有多啲嘅意義，唔係淨係顧住自己嘅嘢。 因為其實我記得咧，最開頭科大同學同佢傾個 project 嘅時候咧，科大同學好苦惱嘅，因為呢份人太好啦，佢俾咗四個 idea， 四個佢都 OK 啦，好好啊咁樣。 唔係，因為我覺得每個 idea 都有佢自己嘅好處，有自己嘅長處，同埋可以繼續去發展，令到佢變成一個更好嘅嘢。咁所以嗰一日就 我初初每個 idea 都哦 OK OK OK， 咁我覺得啲工作人員全部其他人覺得佢知唔知佢講佢咩都 OK 嘅，點解？但我係有聽嘅，有聽，但係我哋慢慢最後尾就係選擇咗做依樣嘢，咁我覺得係揀得啱嘅， 係 真係令到同埋特別哦，有一個朋友科大嘅同學嘅朋友咧，佢係真係我估唔到，因為我哋嗰陣時有個 concern 就係、我哋做依條片，我哋希望係即係可以幫到人，咁但係希望咧做出嚟個畫面係好睇嘅，咁我亦都擔心，會唔會即係好似好悶咧，又會點點點？但係真係我嗰一日我喺press con 嘅時候睇翻依條片，我真係好感動，我差唔多流眼淚。佢係真係好感動， 係 係好 即係個 editing 啊，所有嘢等等嗰啲， 所以都要多謝嗰個朋友仔去幫我哋剪呢條片，因為我諗佢都花咗唔少時間。 OK， 呢個就係嗰個 presentation 入邊咧，基本上係有大概八至十分鐘咁樣咧，就係將成個嘅創作過程啦，係啦，所有就濃縮喺個八分鐘入邊咁。係 啊，咁大家之後可能電視節目上都會睇得到呢條片嘅， 係 同埋呢個project， 我覺得另外一個亮點啦，就係要帶佢入大澳嘅。 你之前入過大澳未？ 其實好多人想問我聽有冇去過大澳，其實我去過都有好幾次，但係冇真係去同啲人傾偈啊，接觸今次真係同啲老婆婆、老公公、婆婆佢哋傾偈，真係會係原來佢哋係咁樣睇個世界嘅，咁我覺得咁樣係真係幾有趣 咯。OK， 聽唔聽得明啲婆婆講咩啊？佢哋有陣時有啲鄉下嗰啲音咧， 都聽得明喎。 係，佢哋聽唔聽得明你講咩啊？ 應該聽唔明。佢淨係笑啊，好呀，好啊。 因為你要講翻真係好廣東話，同埋可能講得慢啲，咁等佢哋容易聽到咁樣噶嘛。 同埋我有時我會略一啲中文嘅，咁所以我就 sorry， 如果你哋聽唔到我講乜嘢。睇翻條片啦， 佢就個機師幾靚仔喎，唱歌又幾好聽喎， 條片有字幕嘅應該 係，但因為我覺得其實好，即係呢個 project 好啱佢其中一個原因咧，你覺得佢有個乖孫嘅樣啊？ 佢係啊， 唔係淨係有乖孫， 嗰啲好男人嗰啲樣咧， 係你真係乖孫， 我覺得自己。 佢自己要理身先，系我真系乖孙嚟，我唔知得一样。 唔系因为嗰段时间，我记得我啱啱嗰日 press con 做完呢个访问咧，press con 我就有另外一个访问要做，都系关于呢个 project 嘅。点解对我嚟讲咁有意义咧？呢个 project， 因为即系我觉得见到啲公公婆婆，其实佢哋都几惨，即系佢哋系咁老，但系佢哋有啲屋企人就去咗移民咗去其他嘅地方啦，咁就得翻佢哋有几个就喺度住啦。咁佢哋又冇屋企人，咁我會諗翻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嘅家庭啦。咁我好似，譬如我嫲嫲，咁我嫲嫲原本係香港住嘅，咁但係好多年我哋一齊移民咗加拿大，咁我嫲嫲一直都喺嗰度啊，就冇翻翻嚟。咁所以我每一年都即係可能見佢係一次咁多。咁最近嫲嫲就有啲嘢發生，佢就入咗醫院。咁我嗰一刻我真係我哋。即係都好驚，唔知佢係個情況係會點啊？會唔會得唔得啊？會唔會可以 pull through？ 咁好彩佢就冇事咯。咁但係令到我會諗起，即係其實時間係即係人生嘅時間其實好寶貴。咁你係點選擇去點用呢個時間係你自己選擇。咁但係時間就係咁多噶，咁所以你唔同你即係屋企人一齊去一齊花多啲心機時間喺佢哋身上，其實你第日會唔會有後悔咧？依樣嘢我都會諗。 Okay. 所以其實係我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都會有依個動力去即係同屋企人多啲咯。 會唔會得閒多啲同阿嫲嫲就即係開一個 FaceTime 啊？ 係傾下偈。 好似佢加拿大咁，佢覺得香港或者你去旅行嘅時候， 我成日都打俾佢嘅，keep 住關注佢，即係佢情況啦。同埋今次真係我又特登飛翻去加拿大去探佢嘅，咁每一日都有見佢，咁都見到佢係越嚟越好，咁所以我係放心咯。 係，所以佢唔係真係得個乖孫樣，佢真係個乖孫。 係啊，佢頭先自己講咗。 我唔係最好嘅乖孫，但係。 系一个乖孙， 好悲伤。 你有冇俾你啲歌俾阿嫲嫲听噶？ 啊，又冇喎。 点解？ 哦，佢有一次我哋喺揸车去饮茶嘅时候，就有喺架车度听我啲歌。但佢去只只歌都好听啊。 系。 咩都話好，呢個係有遺傳嘅。 咁你因為我知道今次你就係喺大我就唱係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嘛。係 啊， 同媽婆婆，嗯、你有冇唱呢首俾你嫲嫲聽啊？ 呢一隻我翻去加拿大冇啊！ 你應該要唱一次俾佢聽啦，係 咪噶？ 因為我知科大同學咧開嘅要求話係要佢揾一隻佢識嘅最老嘅歌，呢一隻就算係你識嘅最老嘅歌啦。 係啊，差唔多係最老。 O K， 所以嗱， 差唔多 係啦，唱俾嫲嫲聽。 好，下一次 啦，係啊，開個 FaceTime。 O K， 下一次我嚟呢度，我哋可以一齊 FaceTime 我嫲嫲一齊唱俾佢聽。 係 啦，點樣同你嫲嫲介紹我哋兩個咧？諗 唔緊要啊，係咪都好啦？ 咁我同你阿嫲嫲讲咯，吓嚟紧喺十二月一号开始，一年六个礼拜啊，有呢、這个你有份啊，星学企划啊，今日多谢晒朱峰 ，thank you。 你立志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刻过客，每日来回地搭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揭的这搭实单身汉，何来落浮壁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住肩撞？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沦落公主怎会习惯？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已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 星满通知电话嚟由 J 方嘅冯允谦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寻找白金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香港对巴林的赛事晚上八点在香港大球场举行。足总表示，考虑到晚上球场附近交通将会受到影响，以及球迷的安全问题，足总同运输署同相关部门沟通之后，将会实施特别的交通安排。如果球迷因为交通问题无法到场，足总将会提供单场退票选项。足总表示，暂定在香港大球场附近位置加设三条巴士路线，包括 2R、8R 和 914R， 分别行走棉花路至到耀东村、小西湾、南湾半岛和佐敦道。选择退票的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三至下个月的19号在办公时间内到足总位于何文田的办公室申领退款，或者到本地所有香港超级联赛和杯赛赛事的场地的售票处办理退票手续。城大和港大宣布提早终止上学期的课堂。港大向学生发电邮说，中央管理小组因应来往校园的交通状况不稳定和不安全，将会终止本学期余下日子在本部校园进行的所有课堂。有关教学材料和资料将会上载在网上，考试就转为网上或者以其他的内容来评核，让学生既能够远离校园，亦都能够完成学业。城大透过电邮通知学生，基于混乱情况升温和校园遭受破坏，将会在听日提早完结上学期的授课，亦都取消期中考试。校方表示，本学期不会再有面授或者网上进行的课堂，剩下的学期会用作完成课程作业。学生如果成功完成课程评核，会获得本学期修读的所有学分。 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中方多次强调，贸易战由加征关税而起，亦都应该因为取消加征关税而止，是双方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指出取消加征关税符合各方利益。他说，如果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关税取消的幅度应该充分体现第一阶段的重要性，应该由双方共同估量，双方正是就此深入讨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双方就购买农产品数量的谈判遇到障碍，或者会影响中美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进展。高峰提到，中方愿意和美国共同努力，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关切，为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创造条件。俄罗斯远东地区亚穆尔州首府海兰普发生大学校园枪击案。调查人员表示，一个19岁的男大学生在校园开枪，造成一名同学死亡，另外三人受伤之后举枪自尽。警方表示，枪手以一支用自己的姓名登记的步枪行凶，当警方试图围捕他的时候，他自杀。死者同为19岁，另外三个受伤者的年龄介乎17至到20岁。报道说，枪手可能使用散弹枪，是一个20人的班房开枪。校园枪击案在俄罗斯相当罕见，因为教育设施的保安向来严密，而且很难合法买到枪支，但民众可以登记猎枪的名义买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74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8，跌7.6；建设银行6.18，跌3仙；盈富基金26.55，跌1.5；友邦保险76.4，跌1.35；中国平安91.15，跌3毫；汇丰控股57.9，跌3.5；美团点评93.75，跌1.3；工商银行5.57，跌5仙；港交所242元，跌2毫；金山软件19.96，升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67，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加元1.327，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2，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1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37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6美元，卖出147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机场快线嘅服务咧，由晚上8点开始至到尾班车，机场快线只系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系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咁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晚上7点开始会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正常噶，截止时间咧维持喺航班起飞之前嘅90分钟。由于天气情况改善了，现在港珠澳大桥主桥快线和中线的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提一提大家，在港九新界都有多条路段是阻塞或者封闭的。香港方面，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和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山道，北打街和德辅道中交界，英皇道近港铁太古站， 军器厂街不能够左转入下角道，金钟道近正义道不能够前往上环方向，只可以左转入正义道。在九龙方面，就有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联合道近住浸会医院，个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为呢道和公主道都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的北行，海底隧道近住理工大学的来回方向，启田道近住德田街，窝打路道和联合道的交界，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芜湖街，芜湖街只能够转入七咸道北，还有畅运道。新界方面，新闻路和智昌路的交界，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吐露港公路近中文大学来回方向，和近住上水石湖墟一带多条道路，包括马会道，还有大埔公路大埔交段近松桃角、创新路和大埔科学园路。以上这些路段都是受阻或者封闭的。其他的道路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海丰园，另外在港岛的路面情况，因为道路受阻，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的龙尾排到摩星岭，后些小近大口环道都是挤塞，龙尾浪怡居。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丁九桥去屯门近青屿干线观景台都是多车，都是多车一啲噶，龙尾去到金竹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老公 ，B 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 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神奇。 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想停的，但无奈最终都受伤。我心已死，一千次慰问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细则很清楚，我到最后会把你处死。心魔已悄然埋下了不少惊险杀机，还是痛。痛过若未能诚实痛，请只有继续靠幻觉打气。不敢去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 星期六下午的四点四十四分。 假使有人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欢迎我来自林以文有新的这首派台作品。新的专辑叫做初音，就是讲声音的开始，那个开源，那个开端是怎样的。有这一首同名的派台的 single 名字都是叫做初音。跟着来这一首新的派台歌，同样都是讲我们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上，到我们离开的一刻，究竟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的初心又能不能够贯彻始终的。 再摇一棵树，是美好算多不多，桂花瞬间凋落。几张脸，有几段情，茫茫大地在两旁，大地曾找过我，如今天多快乐。总会过，如天天搜索，但是没背囊，就只身一个来世上拾荒。片刻翻腾山一方，下一刻漂流水一方，若放开一切来世上，华丽的一次来世上十方。可会决定不忘，也就不忘。记住几多，会 实况且唱歌。赤身一个来世上十方，最好收藏心一方，未收好竟已潇洒他方，让雪花吹到唇舌上，由浪花卷到眉眼上，十 你知黎曉陽。 或有几多 自己作工，填词揾嚟有周耀辉，编曲有苏道哲。新嘅呢首派台作品咧，监制有苏道哲，加埋有冯永琪啦，歌名叫做《拾荒者之歌》。人生就系一个不断拎起同埋放低嘅一个过程啊。 终日藤蔓眷顾，微风粉黄叶虽梦 疯狂。 八个字可以综合咗呢一首歌个主题嘅，一生一面，不生不灭。嚟自小尘埃，加埋有黄婉之。新嘅呢首嘅派台歌，咁样叫做《花之恋》。呢半个钟嘅歌咧，希望你可以留意一下编曲人嘅名字嘅。刚刚呢一首嘅编曲系嚟自李一丁嘅作品。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离其他，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有时候很多人都会留意作曲是哪一个，更加多人可能会被歌词打动到，但是有一个的岗位成日都被人忽略的，这个就是编曲人的位置。先前林彦文的初音编曲的朋友叫做 Perry Lau， 跟着去到黎晓阳的拾荒者之歌，和刚刚林欣彤的这一首的一秒，编曲的朋友都是苏道哲的作品。 谁能不出界、啊、自问亦有愿望，愿望未必很恐怖，寂寞亦有罪状，罪状未必很苦恼，伤心抱我不对路，难自我改造，你扮有心得 这个都 walk my way。 几多个几多个挤迫世纪，几多个只敢抱起，几多个几多个古板自欺，心不生气都不想你，极乐直到没落，没落亦可分及数，浪漫直到绝望，绝望亦可高质素，只知道我不对路。如若太裸露，随便你扭扭，挑不挑剔我都不理，不需因你扮对不起。 五首嘅作品，全部都喺编曲上面咧，有好多新嘅 idea 嘅，希望为一啲嘅广东嘅流行曲带嚟一啲嘅新啲嘅想象。五点钟之前揾你有嚟自 Dusty Bottle 嘅新嘅派对歌《What Did You Say》。